0000。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22:01:44，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6号周五晚上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丽。今天晚上独自一个人陪伴大家，但是我知道，其实此时此刻正在听广播的，多半都是在路上看不了球的朋友吧。 再没有谁的脸色需要照顾，也没有谁的难需要应付，一个人睡着或睡不着，喜欢看书就看到日出，再没有人有机会让我受苦，也没有人何必再等谁一起诉苦，各自忙碌有什么好处，忙碌如何变烦怒，爱的程序我早已烂熟，可是说伴侣是身外之物，希望绝不又害怕麻木，单纯的好日子有没有虚度，再完美的孤独算不算美中不足， 来自莫文蔚演唱的《完美孤独》，把一个单身人士啊，在夜里，在自己想来想去、想明白之后的一些心声，在歌里面告诉了你。刚才我说，在这个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很重要的夜里，可能现在听广播的朋友都是在路上开车的，或者没有办法看到电视的。当然，有些朋友说了，我并不喜欢足球，我不会看的。好吧，在这个很尊重个人喜好、尊重每一种选择的今天，时间是你的，你花在哪里，就是你的爱在哪里。所以，如果爱就狠狠爱，如果不爱，也躲得远远的，在你自己的小世界里。 每个人都想明白。谁是自己生命不该错过的真爱，特别在午夜醒来，更是会感慨，心都埋怨还有不能释怀，都是因为你触碰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不爱在回忆里总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如果你当时明白，后来的生命里是快乐还是悲哀，特别在夜深人静时想起未来，是否能平静不会想现在，是因为你拥有了爱。如果这就是爱，再转身就该勇敢留下来，就算受伤，就算流泪，都是生命里温柔灌溉。是那么明白，困惑的心，流过的泪，还有数不尽黑夜等待。如果这就是爱，如果这就是爱， 张学友，如果爱。在明天后天将要放假休息的周五的夜里，很多事情都会变得非常的美妙，因为你不再有负担，也不再会去想着明天要去具体做些什么，而是顺其自然。也许这才是我们一直以来追求的周末的状态吧。今天晚上听节目也放松一些，没有红人，我们就这样静静的听听歌，聊聊天吧。 镜子里的我很不像我，自从你离开了，我变得很软弱。你的影子在每一个角落，好

have you。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也把喜欢的一些英文歌曲和你分享。这是在男左在我旁边的时候做不到的事情，因为平常的英文歌曲这部分呢是由叶谦来包办的，所以今天晚上也算是有些不同吧。 寂寞是临睡的习惯，习惯是一个人守着冰冷的床和烟灰缸，没有你的孤单。想你在这样的夜晚，打开窗吹着冷风，故意把灯关上，试着想象你笑的模样。不懂我的爱在你身命中占据多少分量，让你哭泣却是我心深处最痛的伤，最残酷的惩罚。 I will never try to break your heart， 我不愿这样让爱情不由自主陷入两败俱伤的赞。 I will never try to break your heart， 我真的不想再面对没有你的寂寞夜晚，夜雾迷茫的孤单。 火车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可能他们的名字显得有点陌生，但是他们真的有一些作品还是无论何时何地听上去比较走心的。这首歌叫做想你是睡前的习惯，换一种轻松的调子，我们来感受苏打绿的简单生活。周末到了，是应该简单点了。 或许天堂也常日落，或许所有拒绝现实的落，悄悄穿透我的耳膜。 收音机里的万花筒，锁不住那正要开始的梦，想要清醒又太脆弱。走过闪躲的念头，昨天的愧疚又转了一宿。思念放空的气球，想要挣脱虚假承诺，会感动我过一种生活，简单都没有奢侈的轻松，过一种生活在你的王国，过一种生活，简单的挥霍尝一轮过，听你大声说简单生活。 小调调来自苏打绿，简单生活 PKU 十九集。王毅达说，诶，没有沉默的一期节目，我却听到了最喜欢的这首简单生活。谢谢你在没有沉默的夜晚还会亮相和我互动。今天晚上我知道有一大波人是在看世界杯的比赛，因为确实法国对乌拉圭很精彩的上半区的一场比赛，还有一波人呢去陪伴自己的另一半 KTV， 夏夜的撸串啤酒，还有一小撮人在听广播。我们第二时段见吧，会和你分享一篇暖文章。 雪飘进了我眼里，我试图去寻找爱情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套上了你的毛衣，心更加冻结成冰，

一点重播月影留声，两点重播节奏驾到，四点重播中国歌曲排行榜，五点特别创意，六点歌飞扬，七点月影留声，八点音乐加速度。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20周年店庆，六月感恩回馈，明光等您到九点。 22:35:08，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7月6号周五晚上第20段的 NZNY， 我是女友韩丽。今天晚上我旁边没有男左，只有我一个人陪伴，因为现在是在世界杯的比赛期间，所以希望大家都有更多的时间去看精彩的球赛。至于红人和我互动这件事情，都不那么重要了，因为我们每天都可以发生，但世界杯4年才会发生一次。 到了冬季，雪飘进了我眼里，我试图去寻找爱情和我们之间的关系，套上了你的成冰。如果我先放弃爱情，我的痛会不会变得不药而愈？看伤心不能痊愈，我始终相信爱你的勇气。明明说好是两个人一起去的旅行，怎么剩下我 愿你的心病也会不药而愈。欢迎来到今天晚上我和你分享的这篇暖文章吧，也是在周五的时候出现暖文章是比较不一样的哈。在听这篇暖文章之前呢，我们也看到了在俄罗斯的世界杯这一场非常重要的法国队乌拉圭的比赛当中，法国队现在1-0领先于乌拉圭。好吧，来听我和你分享的文章。晚上好，全球卫冕的男左女右们，欢迎光临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的暖文章，题目叫做我需要你的时候你都在，这就是最好的感情。在你最需要的时候，第一个出现在你身边的人一定是那个最终能伴你走一生的人，朋友如此，爱人也如此。迟到的关怀总是显得有几分假惺惺的意味，雨后送伞和雪中送炭给人的感觉当然不一样。人的一生总会遇到一些或大或小的挫折，当你绝望或无助的时候，最能看清身边人是否真的对你好。难能可贵的爱情和友情莫过于同甘共苦，同舟共济。但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我们，总是在经历无数次希望和失望之后，蓦然发现同甘容易，共苦却难。所以在你最需要他的时候，如果他能第一时间出现在你身边，牵着你的手，陪你共度难关，那一刻的感动应该会永远铭记在你的心里。而这也意味着你在这一刻真正找到了那个可以伴你一生的对的人。见过太多酒肉朋友，也听过很多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的残酷故事。但是现实生活没有完全泯灭我们心底的一丝希望，我们身边总是还有一些好人，那些在你需要时及时伴你左右的人，足以让我们仍然相信爱情和友情。是啊，一起享乐容易，难得同舟共济。现实有时很残酷，我愿你所选是你心之所愿。在最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那以后你也不必在了。那时候你终于会明白，这新凉之后的殷勤和夏天的棉袄冬天的蒲扇一样，都变得毫无意义了。人处在低谷时最脆弱，如果这时候你都不肯抽出时间来陪我，那还有什么时候你会真心想伴我左右呢？一个人的落寞，左等右等等不到你来，那再热的心也会变凉。最大的失望不是不抱希望之后的失望，而是满怀期待却始终等不到你来。如果有一天你找不到我了，千万不要难过，不是我不爱你了，也不是你错过我了，而是我终于有了勇气离开。但请你记得，在这之前我真的有傻傻的等过。最好的爱情就是在我需要你的时候你恰好都在，所有的甜言蜜语都抵不过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你第一时间的陪伴。爱情不是嘴上说说，更多的是要付出实际行动。说得好听的爱情永远比不上真心相伴得人心。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 概是我们所能想象的最幸福美满结局。最动人的爱情，其实没有偶像剧演绎的那样动听、浪漫、不切实际，只需要最朴实的真情陪伴，便足以此生无憾。最好的爱情和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我需要你的时候，你恰好都在，你愿意陪我。 记得那年的秋天，相约一个微凉的海边，如童话的情节浮现在眼前，总是那年的离去不再让我走得好缓慢。 I do， 我愿意承担厌倦一个人晚餐，就算粗茶淡饭，原来有你的陪伴，日子过得惨，幻想着幸福的图案，每漫长一段依然是孤独和悬。我想我会愿意接受挑战，再也不孤单。我愿浪漫到永远，习惯有你在身边，未来故事情节一起领衔来主演，最佳男女演员，你就像颗钻石一般闪烁每一天，温暖着抱，相约相守到肩 之后。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陈奕迅 I do， 对啊，这个世界上最了不起的四个字叫做心甘情愿。当你能够心甘情愿地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大概就会祸福自成，没有任何的抱怨，也不会对得失看得那么计较和重要了。我想你会找到这样的状态的。 吹过照相馆 的初衷。窗外溜走的时光，当我路过这个地方，仿佛就像回到了昨天一样。你幸福地靠我的肩，说就这样过生命里的每一天。那一个夏天在心底深藏， 重温了这首，其实也马上快要到来的八月的照相馆。特别喜欢李健这首歌，所以每到夏天的时候总会忍不住多听，也会让自己变得清凉许多。明天是7月7号，也是24节气中的小暑，盛夏越来越浓郁了。好吧，听一首清凉的歌之后，我们第三时段继续 NZNY。 原因的拘留，我的心乘着斑驳的轻舟，寻找失落的沙洲。随时间的海浪漂流，我用力张开双手，拥抱那起起落落，想念的还是你望着我的眼波。

幸福来了没有？幸福来了没有？ 何时何地，无论发生过什么，你都要有把自己的生活过好的能力，这样才有余力去爱别人，才有能力去让自己过得更好。主持人永丽这位听友问我说，能不能推荐几个适合女生参加朗读比赛的作品。我一直都觉得，其实在比赛当中，更多的是你自己感受度最高的东西，你的演绎和发挥才会更加走心，也才会在现场有最好的发挥和表现。 所以暖文章都是我自己找的，如果你让我推荐给你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寻一些自己特别喜欢的觉得最有感觉的文章，然后在现场把你的状态调整到一个很好的感觉里，应该就可以得到不错的成绩吧。朗读这件事情真的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绝对的好的标准，也有时候是各声入各耳，所以呢，先不要考虑你的听众，先把你自己的状态调整到舒服能够接受的，自己很享受的状态，大概自然真诚，你的听众就会比较觉得顺耳吧。先不说动听，只要不烦顺耳就已经不错了。继续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我们继续来听歌，不管是你听过或没听过的，它都是7月6号晚上特别想起的。 我所爱的，你说必须去寻找你所爱的，所以离开虽然我因此流泪了，从此寂寞了，祝你快乐。你年轻的，我说必须去证明还年轻的，就算离开有时我不说再见了，好快再见知道我们之间带不走的究竟是什么，会不会是一次沉默，一道彩虹，是眼神总会认得，所有思念都值得，悄悄的你走，我留下来的地位什么，为了这句拆了，老鼠看了，有我唱着我们唱过的歌，悄悄的你走了，世界变了，到底为什么，为了真理还带不走的究竟是什么，会不会是一次沉默，一道彩虹，是眼神总会认得，所有思念都值得，悄悄的你走了， 开了家乡，背着沉沉的行囊，开始了一段叫做未知的旅程。安静的路口，挥动的双手，剩爸爸妈妈在耳边的叮咛。小时候我们其实什么都不懂，时间是汗水不断交织的风景，背负着梦想跌跌撞撞的闯，今天才发现有些事被遗忘。小巷口大树旁玩具的身影，就站着皱纹的脸，把梦里长城回去的地方。为何低头思故乡，抬头泪水满眶，有一句简单的我爱你想对他们讲。万水千山脚下路，月圆最心慌。哦，越听白发越想家，谁都不能忘。是什么都不懂，时间是汗水不断交织的风景，背负着梦想跌跌撞撞的闯，今天才发现有些事被遗忘。小巷口大树旁玩具的身影，就缠着皱纹的脸，和梦里常常回去的地方。为何低头思故乡，抬头泪水满眶，有一句简单的我爱你想对他们讲。水千山脚下路，月圆最心慌。哦，越添白发越想家，谁都不能忘。哦，为何低头思故乡，抬头泪水满眶，有一句简单的我爱你想对他们讲。万水千山脚下路，月圆最心慌。哦，越添白发越想家，谁都不能忘。越添白发越想家，家在心中。 好久都没有重温这首歌了，来自刘伯言《想家的歌》。吃剩的草莓就不给你，好可爱的名字。从2007年开播的《男左女右》，我一直在听，但至今我是第一次来你的微博下评论。那个时候我还是一名高二的学生，大学毕业以后就很少听了。四年后的今天再听，真的颇有感触。大概这就叫做陪伴吧。不管你需不需要，我都在这里。 思念只留下谁眼泪中的眼，海鸥飞呀飞过多少年， 飞越大海的彼岸，听说最美风光在海角，你是最想到达的天边。 这首歌的时候要播报一下，目前在俄罗斯的四分之一这场比赛，乌拉圭对法国，目前是法国2-0领先，比赛呢已经行进到了68分钟，是一场很精彩的比赛哈。同时呢，在凌晨2点呢，还将有更为精彩的巴西对比利时。幸好明天不用上班，不用上学，大家可以好好的看一下。好吧，听完这首歌，我们第40段继续 NZNY。 能吃得下的早已吃光，很用力谈笑比哭还绝望，怎么爱

想放弃的眼前全在这里，超度和追求时常是混在一起。你拥抱的并不总是也拥抱你，而我想说的谁也不可惜。去挥霍和珍惜是同一件事情，所有的何妨何 来自张悬的关于我爱你，也许一句两句没有办法说清楚，但时间给了很长的大面积的篇幅，可以让你慢慢的诉说。北京时间23:37，在这个炎热的夏天的晚上，我们再来听首凉凉的歌吧。当然了，对于乌拉圭的球迷来说，此时此刻心也是有一点凉的，因为比赛已经进行到了80分钟，比分还是2-0领先。属于乌拉圭的时间虽然不多了，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不到最后一分钟，谁都不能说结局是什么。 如夜间微凉，繁华落地成霜，你在远方眺望，耗尽所有目光不思量，自难相忘。 遥遥桃花凉，前世你怎舍下，这一海情茫茫，还故作不痛不痒不坚强，都是假象。 深深的 三生三世背影成双， 背影成双， 在水一 相认，就让情分。

的这首《少年锦时》，里面有很多生活里的画面，还有记忆力。虽然现在不常拥有，但是一听到，总会特别有感觉的。收音机，嘿，早晨公鸡的啼叫，还有柿子树。对呀、啊，一年四季，少年锦时，不是常常被人家祝福，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我想所有热爱运动的，不管是在你20岁、30岁，甚至年龄更大的时候，还在热爱的运动，它都会让你瞬间减龄，找回到少年时。Tears come streaming down your face. When you lose something you can't replace. When you love someone but it goes to waste. Could it be 我看到了在俄罗斯这场四分之一决赛比赛的最终的结局，法国以2-0淘汰了乌拉圭。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喜悦和痛苦会在第一时间都呈现出来，显得残忍，也显得非常的悲壮。不过比赛就是要发挥最好的一个队伍能够走得更远。好了，今天晚上的男左女右的陪伴就到这里，也是这一周的男左女右的陪伴就到这里了。这首歌是我独自一人的时候一定会和你听的晚安歌，晚安夜空中最亮的星。 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哦，越过谎言去拥抱你。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知道曾与我同行的身影如今在哪里？哦，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否在意？